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周三早上的8点02分，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早上好，大家。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一看广播的制作人是怎么在直播间里主持节目的，你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啊，不是，找到这个新浪一直播，我们这个982青年说的房间，或者是呢，我们最推荐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哎，对，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是良啊。昨天晚上呢北京是又下了一阵雨，但是呢今天早晨起来之后我一看呢，后面本周的后面几天啊，从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来看，还是不错的啊，雨水好像没有那么多了。然后交通方面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很搞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就比较逗，是吧？那生活的肯定会挺有意思的， 挺热闹的，也希望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话，赶紧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你们的日常点滴来跟我们分享。 对，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想这个比较逗，可能就是咱说这个好多朋友，比如说东北的朋友，对吧，可能天生这个这个地域呀，什么文化的原因啊，就是可能东北的朋友比较擅长讲段子，是吧？如果 都是段子手， 都是段子手。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是这个东北人，或者说他是哪里人，然后比较有自己的特点，然后会让你们生活的特别愉快的话，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 青年说。 你看刚才我们这片花里这老歌是不是就挺逗的， 嗯， 什么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 嗯嗯， 啊， 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对吧？啊，这老歌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他的，他这个听他这声应该不叫男女朋友了吧？ 嗯、 做他老婆是不是应该挺有意思的？ 嗯，或者是挺嫌烦的， 挺对对，还会有这种可能是吧？嗯，对，挺嫌烦的。 嗯，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算一算啊，这个上半年已经过去了， 嗯， 自己挣多少钱？然后呢，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个省份2018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3万块钱。 这个3万块钱是指整个上半年6个月，对吗？ 对， 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指居民家庭全部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部分。那数据显示呢，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达到了32612元，排名是全国第一，而北京呢是排名第二，31079元。 嗯，这个挣得多是好事儿， 嗯， 对不对？大家都很开心。那挣多了之后，那不能这个钱，对吧？你挣了可能得花了，是不是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是的， 对吧？不能光存着， 钱花了才是自己的。 哎，对，所以呢，收入水平的提高啊，然后大家呢消费能力也是水涨船高啊。还是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9609元，上海居民呢不仅挣的最多，花钱也是最多的啊，人均消费支出21321元，北京位列第二位，是花了大概19000多块钱， 嗯，将近2万块钱， 两万块钱，对， 嗯，那如果你想把这些数字再增加一点，下半年一起努力吧， 对， 不仅是努力的挣钱，也努力的花钱， 努力挣钱，努力花钱，痛快的生活， 嗯， 对吧？别这个别憋屈着，别委屈着自个儿， 嗯， 是不是？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啊，最近支付宝上线了马上放心， 嗯， 啊，这样的一项功能，然后 这也是支付宝团队啊最近的一个加班加点做出来的一个小程序， 嗯， 也是应和现在的这个热点。那现在呢，大家打开手机淘宝、天猫、支付宝、阿里健康中的任意一个 APP， 就可以排查自己使用的疫苗是不是有问题了。那大家只有使用这些 APP 扫描疫苗盒子上的追溯条形码，就会显示包含疫苗的名称、厂家批号、有效期等关键信息。那鉴于很多人呢并没有保存这个药盒，不能扫描条形码，那阿里健康呢还紧急开发了批号查询工具，支持手动输入疫苗的批号进行查询，可以通过3个步骤完成。首先呢，找到自己的这个免疫预防接种证，这是那个绿本儿，找到之前呢注射疫苗品种的，找到之前你这个注射疫苗品种的生产批号。那第二步呢，打开手机淘宝的或者是 UC 浏览器，在首页的这个搜索栏里呢输入疫苗查询关键词，或者打开支付宝进入医疗健康应用，还可以打开阿里健康的这个 APP， 在首页上找到查询入口，最后呢手动输入在接种本上打印出来的这个疫苗名称和批号，就可以帮助你查询了。 哎，就是如果大家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啊，属于被召回的问题批次的疫苗，在扫码首页上呢，就会出现红色的字体，啊，警示存在异常的情况，并提示该药品已被召回，请勿使用。 嗯 嗯，对， 也谢谢阿里。嗯 嗯。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这个最近下雨啊，最近这雨下的确实不小啊，但是呢，从前天开始。朋友圈里就大量转发啊，说什么特大警报啊，北京会有特大暴雨啊，极大的狂风和强烈的雷电将会覆盖京津冀啊，已经大到雷达无法啊测量的这个什么上限等这样的一些信息。 嗯 啊，北京市气象局呢也是及时的做了辟谣，这些呀都是假的。 嗯，那中国气象局官方微博也发布了消息，北京昨天下的呢不是冷涡大暴雨。这个冷涡大暴雨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普及过，它主要是由于在空气中这个冷空气和热空气的这个对流会产生一个剧烈的反应啊。那而是台风，就是昨天下的这场雨不是冷涡大暴雨，而是台风残留外围云系带来的 台风雨。那北京呢，受台风影响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上一次是2005年的麦沙，那它在我国浙江登陆，并继续北上至江苏及山东，影响到了北京。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要通过权威途径获取准确的预报警报信息。那这些途径呢，包括首都之窗网站首页、北京市气象局官方网站、气象北京官方微博等等。近来也是这个汛期到来了之后，北京的这个雨水确实是非常多了哈。我们经常就会隔三差五的收到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雷电的这个警报，那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尤其是这个开车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啊，你们这个开车这个旁边有行人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路面上的积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提示大家在雷雨天里，如果你点外卖啊，这个有快递小哥上门，也希望你能够给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点赞，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雨天里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儿。最近的这个雨水天气啊，也给很多人带来了这个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说在家里啊，这个湿度非常的高。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如果湿度也比较高，一方面我们的这个体感，身体的这个感觉会特别不好，就是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另外呢，如果家里有小宝宝的话，这种湿热的状态也很容易让这个家里的小朋友爆发这个湿疹。那也提示大家，在这样的三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里啊，希望你能够勤开空调啊，这时候就别节省了，把空调开着，有的时候把除湿也开着，然后调节家里的这个温度和湿度。 嗯，对。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叫做有一个特别逗特别搞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有一种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然后呢，这个网友朋友们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些他们的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然后这个网友叫做呼哈哈，他说呢，我男朋友手机里啊全都是我的丑照啊，一言不合就把我的丑照拿出来做表情包跟我斗图。哎，这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男孩肯定特别爱他， 对， 就是丑照看着都觉得特别可爱 啊， 然后还精心的去把它做成这个表情包。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两个人真的很相爱，然后在一起很开心很舒服的状态，可能也并不需要每天都需要一些甜言蜜语，然后其实反倒有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互黑一下呀， 对 对吧，就是那种状态的时候 互相调侃一下， 对，互相调侃一下啊，也是非常甜蜜的。 那莎安娜发来消息给我们说，说大概是哪一年的冬天，说他们俩走在大街上，然后呢她抓着她男朋友的手，她男朋友突然脱口而出， 咋呀， 说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她永远都忘不了路人看着他们的眼神。 不是偷， 这就是戏精本精啊。 对，那应该再多问两句，说你偷的什么呀，你偷的你的心呢，对吧，这就有意思了，对不对。然后鲤鱼这个朋友他跟我们说，他说搞笑的人呢一般没有女朋友啊，因为表白的时候他也觉得是闹着玩的。就是会有这样的， 就像在愚人节跟人表白一样，如果你太搞笑了，开玩笑开的频率太高，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没个正形儿啊， 对， 你哪怕是严肃跟人说话，人家也觉得你在开玩笑。 对对对，会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印象。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得改一下自己的作风了。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只是说话形式上的问题吧。对不对，那内心当中确实我说话方式，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一直说话比较严肃，有的人可能就比较逗。都有他们的说话方式，我觉得。 所以就得接受这种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了。 对，然后我觉得，然后另外一方呢，然后也不要被这种刻板的印象所蒙蔽吧，然后还是看他 透过表象看到本质。 哎，看到本质，然后就是还是可以透过他的眼睛啊，或者通过语气啊，对吧，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你的眼睛。 透过眼睛看到他的本质， 还是感受到心里所表达的那种真诚的感情。好吧，那么接下来给大家 带来一组杰伦的歌曲串烧，看看能不能勾起大家一些回忆。 漂亮的 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 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聪明的 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坏坏的 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 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边缘，对吧？我的世界已快飞了。 索布达米亚皮耶，是第一个世纪我主动发现，你们想的自己很清晰可见，一切又重演。 走廊的光 线，世界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空虚，去了足一下我会唱， 回到过去 不来得及。哦， 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那在重逢之前我不再一遍，想要对你说的不该说的爱，会不可以明白，谁在用一把弹奏一曲共同过， 发如仙气，美满离别，我分享感动的情，要明月让灰心悄悄，陪在月光下完美。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你好美，遗忘在山上，细数惭愧，我傻迷几回，你要离开，我知道很坚强，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爱就算放开，等到路更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 进出桥，今朝你入怀抱，梦睁开转思考，终于落足 银桥，银桥 历史 天际色动日月，而我在等你，别色别打扰，已开了结局，别全世界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 天崩， 爱情的每个梦， 太多。 迎大家继续回到早间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 嗯，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一直播的982青年说房间，或者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你广播直播的画面了。 嗯，对，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啊，世界杯的余温啊，俄罗斯世界杯的余温消下去了吧？ 嗯，我觉得没消， 还没消， 还没消 啊！ 最近在这个电视上还看到世界杯集锦，觉得那个 啊， 内心的火焰还在燃烧。 哦，还在燃烧，而且呢，前两天 C 罗呀，来趟北京， 是的，然后也发生了一些这个事儿 啊，发生一些事儿， 发生一些事儿啊！大家在这个，因为 C 罗来北京了之后，那个应高晓松之邀啊、 哦， 接受了一个采访，这个你知道吗？ 哦、哎，这我真不知道 啊！接受了一个采访、然后呢，这个采访的过程据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呢这个采访当时呢给 C 罗准备了一个葡语的翻译啊，是一小哥、这个葡语翻译呢是作为备用翻译的，就是说因为高晓松和 C 罗之间的对话是全英文，说如果要用到这个葡萄牙语和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话，哎，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小哥。结果呢在这个电视节目访谈录制结束之后，这葡语翻译啊自己发了一篇微博、对这个节目中的一些细节指指点点，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吧。 挺自信呢、这小哥是不是 戏精本精 啊、 就是怒刷存在感， 怒刷存在感， 结果被这个高晓松哈拽下了舞台 啊！小松老师怒了。 小松老师也没有怒、小松老师就是从一个更加客观的一个高度吧，来把整件事情给大家陈述了一下。然后大家看完小松老师的这个陈述之后，就发现，哎，这个翻译真的是内心戏有点多 哦，想太多了，着急火， 对，发生了一个这么事情， 蹭热度蹭裂了。 是的，然后后来大家就普遍觉得这个。这翻译的这个专业度有问题，职业素养也有点问题。 好吧，那个事儿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因为刚刚提到 C 罗嘛，然后我们就接着说 C 罗啊。最近呢这个英国媒体每日经报曝光了 C 罗的一个体检的数据啊，结果还真的是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因为之前 C 罗说过嘛，对吧，他虽然说现在已经32岁33岁了啊、但是我的身体就只有20岁。那个之前很多朋友以为他是啊，我就是运动员的一种心理上啊、然后这种竞技状 态，就跟谭咏麟谭校长一样 啊， 50多了说我永远都是18、 哎、 对吧， 对，就是竞技状态信心的一种体现啊、但是呢体检结果哎，还真是33岁的 C 罗呀，目前身体年龄只有20岁。C 罗的 数据显示呢、C 罗的这个体脂率只有 7%、正常男性一般是 15% 到 18%， 而职业足球选手的平均水平是 10% 左右。 C 罗身体的肌肉含量为 50%， 而职业球员的平均水平大概在 46% 左右。 哎呀， 这个体脂率让我觉得简直是羡煞旁人啊、而且是高不可攀。 高不可攀。 我记得我的体脂率应该大概在20%多。 哦，是吗？ 什么是体脂率？就是说你的脂肪占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能够低于10%的都非常人。 是吧 ？C 罗常年保持7%。 常年保持7%、啊，对，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出 C 罗在这个俄罗斯世界杯上的啊表现作为例子啊。4场比赛当中 ，C 罗是打入了4个进球啊，在那个啊对西班牙队的那场比赛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 ？C 罗有一次冲刺，速度是高达33.98公里每小时，而这一次冲刺呢也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快的一次冲刺。对吧， 那 C 罗有这样的身体状态也和他日常的刻苦训练以及自律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之前媒体也爆料说 C 罗在生活中一直坚持锻炼，同时还有专门的营养师为他搭配食物，他甚至还邀请了一位睡眠规划师为他规划睡眠。但我觉得虽然有这些专家助阵啊，最重要的还是 C 罗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管理和 主观能动性。 我听说好像有一个这个就是葡萄牙国家队里边的一个球员哈，也是有一次应 C 罗之邀到他们家去做客。然后本来以为呢训练了一天了哈，去他们家能够好好吃一顿，好好喝几杯， 结果不让吃饱， 结果呢 C 罗就请他吃水煮鸡胸肉、而且一点盐都没有，吃完了之后呢还被拉做他的陪练。C 罗就是这么邀请别人的， 这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呢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挺好的， 嗯， 对吧？他很能督促你的， 嗯 嗯，对，你就是这样的人， 真的吗？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展览方面的消息啊，那米老鼠等迪士尼原画将会在国图展出，动漫原画特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拉开帷幕了啊，邀请大家一起来重温儿时的记忆。 那这次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0月14号，共展出400多件展品，比如说《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啦，《睡美人》《七龙珠》《名侦探柯南》《铁臂阿童木》等一批经典动画的手稿将和大家见面。那在展览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只爪子的故事》中米老鼠的铅笔手稿，这也是米老鼠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时的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一开始那个被创作出来的米老鼠，和现在的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的米老鼠是完全是大饼脸，对吧？ 嗯，对对对， 圆圆的很可爱， 对。 但是其实米老鼠刚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它是更靠近这个老鼠的样子，它是一个小尖脸， 小尖脸， 嗯 啊，小尖脸是不是更符合现在的审美风格？ 锥子脸的米老鼠， 锥子脸的米老鼠啊， 嗯。 然后呢，还有一批啊，诞生于这个1939年到1995年间的迪士尼动画的原始拷贝还有原画啊，多件展览呢都有沃尔特·迪士尼先生珍贵的亲笔签名，同时呢，这次展览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还原动画诞生的过程。大家可以在看到精致复原的上世纪30年代迪士尼啊画师的工作间啊，在光影装置前拍照，集中观看经典动画。所以呢，动漫迷朋友们，大家要关注一下，不要错过。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0月14号。 我发现这个近期的北京的一些展览哈，都会做一个这样沉浸式的一个植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处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大家还是在看热闹， 嗯， 我觉得大部分去看展览的人并不是特别懂说诶他的这个艺术旨趣啊，或者说他的审美高度在哪里，只是说诶我去陶冶陶冶我的情操，然后呢我这也是作为我度过周末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嗯， 那很重要的呢，就是我看完这个展之后，我要发一个朋友圈。那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给大家一些拍照的很好的场景，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画手稿的地方啊之类的。 嗯，对，其实我觉得把这种作为一个生活方式，就本身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哪怕我不是很懂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个婴儿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对吧？然后那我们不会说嘛，那么听着听着就会说了，对吧？ 是的， 看着看着我们就懂了， 嗯 啊，对吧？ 凑凑热闹我们就成了 啊，凑对凑 半个专家， 凑凑热闹就成了半个专家。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8:28，我们给大家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 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三早晨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也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新浪一直播的982青年说房间，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一个互动话题，说的是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很搞笑，那你们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嬉笑怒骂哈，特别热闹，这是我们的想象。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活体验。 对，然后这个花样啊，然后就马上就跟我们说了，说呀，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来吵去，然后他就说，说你这脾气啊，说是真不适合谈恋爱。然后自己想了想呢，哎呀，也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又想了想说，我也觉得我这脾气不适合谈恋爱，累死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然后那个那就又问了，说那怎么办？咱俩结拜呀？也是一路子，是不是？ 是的， 啊、也是一方法啊。 美超人说，他说他送女朋友去学校，迎面走过来几个朝气蓬勃的小鲜肉。那就在这些学生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女朋友突然说，你回去吧，不用送了，爸。 不用送了。 他是在暗讽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是老腊肉，对吗？ 哪是这个， 因为他叫人爸嘛。 这个对，其实各种称谓称呼方面的，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啊，他叫的挺有意思的。对吧。然后 比如说我还听过有这个叫老公叫老姑的。 老姑？ 对。 口音问题吗？ 有可能。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说一部电影，著名武侠电影导演徐浩峰自编自导的新作《尸眼卷天涯》目前已经正式投入了制作啊。这部由周迅、陈坤以及宋佳共同主演的新片首次曝光了正片的剧照啊。在剧照当中呢，周迅、陈坤两位主演共同亮相，两人在片中的角色关系暧昧，举止亲昵啊。而周迅更是有持刀登场的造型，似乎在片中有不少的动作戏份。在电影当中呢，故事背景被设置在了元朝啊。根据目前得知的情况来看呢，名叫文散春的剑客惨遭追杀，在逃亡的路上被侠客叶落天搭救，两人之间因此产生了复杂的纠葛。 那周迅和陈坤呢，在电影《画皮二》之后呢，时隔六年，这次是再次合作，饰演《卷天涯》这部电影预计呢明年上映。周迅和陈坤这对老搭档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非常的值得我们的期待。 对对对， 周迅和陈坤确实是老搭档， 老搭档。 我记得我看他们俩第一次搭档演的这个还是赵宝刚的电视剧，那部电视剧叫《像雾像雨又像风》。 是的， 很老吧？ 但是挺经典的， 真的很经典。 对，但是我很多朋友熟悉他们的朋友还好啊，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什么都是什么创造101啊，什么喜欢菊姐的这些小朋友们，然后对这两个人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了解。 估计对周迅的印象会停留在这个 画皮 红高粱 啊， 是吧？ 啊，对，那啊 电视剧 版的红高粱。 然后对于陈坤的印象就比较模糊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陈坤 这些年的这个问世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对， 感觉他好像一直在持续的做公益， 对，一直在行走， 一直在行走。 接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位同学苏同学啊，暑假了，高考完了啊，没事儿干，在家上网觉得太无聊，干点什么事儿呢？在街头办熊本熊发传单啊。然后苏同学说高考完了之后啊，哎呀太无聊了，在家你说就这个就上个网玩个游戏，要不就葛优摊、嗯、太无聊了，人生的价值那太无聊了。 嗯， 然后于是就选择出来做兼职啊，挣点钱、嗯、然后去旅游。 嗯 啊，一个半月呢只休息了两天，从120斤瘦到了105斤。 嗯， 爸妈都心疼到骂他。 嗯 啊，这位朋友挺有想法，挺有追求的，是不是、嗯、 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办熊本熊啊，这个熊本熊如果你是穿那种成人的玩偶的衣服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热的，而且这名苏同学是在南昌， 挺热的、 挺热的。 对， 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在夏天坚持穿着这个熊本熊的衣服在街头发传单，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你，是一个很有毅力也能吃苦的小同学。 没错、嗯、啊，所以说 而且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暑假的时间。 对，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如果说提到暑假的话，真的可能最爽的那个暑假就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 嗯 啊，然后 如果你考得好的话， 嗯，考得不好也就也就 也很爽。 对，也很爽啊，就那样吧。所以说大家那个，哎，你那会儿暑假干嘛了？高考完的暑假 学车、嗯、 哦，对，学车。我跟那个， 你是中考完的暑假学车是吗？ 我稍微早一点，那会儿就已经会开了。 嗯 啊，稍微早一点。我干嘛来着？我摆地摊卖衣服来着。 真的 啊，那会儿还有冻批呢，你知道吗？ 在北京？ 不是，我从北京冻批进的货。 哦， 啊，从北京冻批进的货， 太有商业头脑了， 是不是、嗯、啊？就后来卖赔了， 审美问题， 审美问题，审美、嗯。但是确实挺有意思的啊，包括对自己的胆量啊，嗯、然后包括要这个，嗯，更自信一些呀、啊。就比如说，不、嗯、还有跟人之间 脸皮更厚一些吧， 脸皮更厚一些呀、啊，跟人的交流啊，然后你会遇到。嗯比如说不同的顾客，然后有的顾客看起来很感兴趣啊，他试半天他就不买， 嗯， 你说你怎么办？ 也学会了看人吧， 啊， 对不对？ 嗯，不能说学会，反正是一个初期的 琢磨的过程， 对，初期的一个体验啊、嗯。反正那个时候是我刚高考完，在暑假当中干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 也鼓励这些现在正有时间的小同学们哈，如果你真的在家待着特别无聊，要知道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如去做一些你觉得哎想去体验一下能够提升自己的事情啊、 嗯、 自己的这个暑假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哎，对，多做一些社会实践。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网友咖啡不加糖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哈，说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把室友选择权交到了学生自己的手中，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这个分宿舍哈， 嗯， 都是比较随机的，有的是按照学号，有的是按照地域，对吧？都是决定权不在我们手上，反正我们就比较被动的、 嗯、 但是今年呢，这个在这个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哈，在网络平台上开发了一个选室友的系统， 嗯， 那学生登录系统以后呢，可以填一份个人资料，包括基本信息，有没有晚睡的习惯啊，电脑使用的这个时间，高矮胖瘦，来自何方，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等等，这些资料呢是公开的，每个新生都可以看到其他人填写的内容，然后呢根据这些进行自主选择。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些网友啊就说了，说自己选择室友啊挺好的呀，说能避免一些矛盾啊、 嗯、 但是有的同学说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嗯、 其实碰到什么样的室友也是一种缘分、就 是、是一种缘分。 对对对，那么这个选择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可能更性格更相合，有共同爱好的这个同学们、 嗯、 然后在一个屋子可能更有助于学习还有生活。 嗯 啊，但是 不过我还是挺想给这个 啊， 就是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点赞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首先我看他们列出来的这个就是让学生填的这个信息里哈，没有照片这一条。 嗯， 如果让大家上传照片的话，那我相信肯定很多这个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这样的同学可能会这个被冷落。 对， 因为大家太容易这个颜控了。 嗯 所以我觉得凭借这个大家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或者生活作息啊去选择，总之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 嗯，对，是一个 比如说、 嗯、 让这个爱干净的同学们都攒一屋。 嗯 不爱干净的同学们都脏到一块儿去。 都脏一块儿去。 嗯 啊， 行，也是也挺好的，挺有意思的， 嗯， 挺有意思的。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接下来说的是一名大一的同学，网友西西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山西晋中太谷县的山西农业大学有一个创业园，暑假期间呢，大一的学生秦路晨没有回家啊，留在学校照顾园里的6万多株多肉植物啊。秦路晨说呢，说自己喜欢多肉啊很多年了，虽然其他人都回家了会有点失落，但是呢每天早上起来依然是充满活力。然后他还说呢，因为陪伴多肉的时间更长，女朋友经常为此吃醋。 嗯，还网友评论说呢，说人家大一的时候已经有猫有多肉有女朋友了，说你们大一的时候有什么哈。 嗯， 我觉得这个你这位女同学先别吃醋啊。 嗯， 一个人能在大学的时候就找到一件自己特钟情的事儿，其实可幸福了。 对， 嗯， 从 当然这个打游戏不太算了， 打游戏不算啊。不过但是如果说成为一个真正的电竞高手， 嗯， 那是不是也还 也鼓励也鼓励 也鼓励对吧。啊， 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可以分成动物系和植物系的，说这个情侣也是，对吧。 嗯， 你的男朋友是植物系的还是动物系的？ 嗯， 那这男孩肯定算植物系， 算植物系的。 嗯， 啊， 就是特静。 对对对，然后呢我也劝一句啊，我也劝一句，那女孩呢你就别着急啊。 嗯， 对吧，然后你也试着发现一下多肉植物的魅力。 嗯， 重要的是呢，你这个男朋友以后说不定就是一只绩优股。 嗯， 啊，从目前的 你想想，他对于这个多肉都这么上心， 哎， 那对女朋友更甭说了。 更甭说了啊！你说这个恰巧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相反，他这个男朋友也算挺有意思的吧？ 嗯， 对吧？喜欢多肉，不喜欢我。 是的， 嗯，挺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很搞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对吧？太搞笑了，陪多肉都不陪我。 嗯，然后那个网友小灿哈说，他说他是一个体毛比较旺盛的女孩呢。 哦， 有一天呢，在宿舍楼下跟男朋友分别的时候啊，这个捧着他的脸，用拇指摩挲着男朋友的下巴，然后含情脉脉的对他说：“ 拇指， 嗯，傻瓜，啊，你胡子长出来了。”然后我没想到的时候，他同样含情脉脉的看着我，笑道：“你也是哦。 ”不是，我还以为他会说“ 胡子兄弟”， 那我还以为他会说“你扎到我了”。 哎呦！ 接下来继续奇葩青年有话说，网友霍尔特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最近呢，北京一家 4S 店的一则招聘启事啊，因为招聘条件很有创意，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么招聘上都写了点什么呢？啊，招聘的岗位是汽车销售顾问啊，要求微信好友2000人以上者优先，会答题会吃鸡者优先，抖音或者是微博网红优先啊，这三个条件大家听好了啊。4S 店的招聘负责人呢也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每一条任职条件呢都对应着一项能力的考察。 那我们来对应一下呗。 对应一下。 微信好友2000人以上者，这肯定是社交能力。 啊，社群运营能力。 对吧， 对吧。 会答题。 啊。 知识储备吧。 对，知识储备，会答题。 会吃鸡者呢？ 啊，会吃鸡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走在最前沿吧，因为他没有。 反应能力。 对对对，因为可能不知道 娱乐精神， 对，不知道他们卖的什么车啊，是不是如果说他们的车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垂直用户如果说是 年轻的男性 的话，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这个聊游戏是不是可以拉近一下这个彼此之间的距离， 通过打游戏变成这个好友， 对，变成好友 然后再卖车 啊，然后再卖车。 所以说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营销啊，也是不按套路出牌了。 哎，对，然后抖音或者是微博网红优先啊，这个有粉丝啊，对吧？如果说真的， 对啊，自带受众啊， 对吧？ 自带流量 啊，自带流量。然后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哦啊，哇塞，他就居然在这卖车，然后我来看看他，对吧？ 嗯， 说不定，好，没问题，就跟打赏一样嘛，刷礼物一样嘛，对吧？我就真喜欢你，我给你说我买哪个我就买哪个， 我帮你这个标业绩， 对，我帮你标业绩， 嗯， 对吧？然后就没有问题啊，啊，这都说不好的事儿，是不是啊？然后很多这个年纪相对来讲大一些的网友就表示，他说：“哎，说我们还在这个辛辛苦苦的在上班， 嗯 啊，说看来会玩也是一种优势啊。 关键是得玩的有水平， 对， 嗯， 啊， 玩出了门道， 对对对，没错， 瞎玩， 没错啊， 对吧？ 你就比方说我们那个，就我们拿游戏来说，对吧？ 嗯， 然后你比如说某一类游戏某一个游戏，那你玩的真的我玩到这个玩家的级别，玩到专家的这个级别，那是有价值的， 是的， 对吧？那有的朋友呢可能就真的 中国电竞那个团队拿奖的时候，大家的这个眼泪啊，那种齐飞的感觉， 对对对， 能感觉到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多，是很不容易的。 对， 但是另外一些游戏就只能说明你另外一部分的素质了。比如说哎，你说我玩那流浪蛙玩的特别厉害，玩了3年对吧，养了这只蛙， 嗯，对， 说明你这个很适合照顾多肉吧， 或者是就是只是把它当做生活当中的一项消遣 调剂了 啊，调剂和消遣而已啊，觉得这个和游戏好玩，哦，那我玩2天，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叫 kill time 嘛，就是去杀时间。如果你仅仅是玩这个是杀时间的话，那可能你玩不出太多的门道， 对吧？啊，那就仅当做消遣，比如说和我们看剧啊、看电影啊，然后喜欢吃美食啊，那一样，倒也无可厚非哈。 是的， 对， 娱乐嘛， 娱乐。接下来说的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啊，我们就先给他弄一个大标题，有梦想谁都了不起。80后小伙儿弃医干起修脚工。 说怎么回事呢，是毕业于南京大学医学院的80后小伙儿尹卫华，原本是一名骨科主治医生，然而他却辞掉了工作，开了一家足疗诊所。他说修脚跟足科医学实际上是不同的，足科医学是一系列的医疗性活动。那尹卫华表示呢，除了自己的老婆，没有人认同他的做法，但他的梦想就是学以致用，希望有一天足科诊所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为患者提供非手术方法带来治疗足部疾病的服务。祝福他梦想成。 对，我们也为卫华的老婆点赞，支持他。 他做的其实不是一个这个足疗啊，他做的是一个足科诊所，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医学的知识的。我最近一段时间特别佩服学医的人，特别钦佩医生，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这个纪录片啊，就是讲这个医生是怎么养成的。他其实观察了7个在哈佛医学院，从大一开始跟踪他们，跟踪了21年，7个学生。你真的能感觉到学医的学生们有多不容易，不仅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很不容易，就是他们学的那个教材啊，几倍于很多其他的学科，然后他们在实习的过程中和工作的过程中也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而且一旦你做了医生就要终身的去学习。然后其中里面有一个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就是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南京医学院的南京大学的医学院的这个小伙子尹卫华很相似。他毕业了之后呢，他是去了一个儿科，然后他就在帮助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啊治疗一些疾病，但后来他发现呢，就是他能起到的作用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尾端的一个作用。就比如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啊，比如说就是在街头跟别人斗殴或之类的啊，受伤了送来他为别人治疗，或者是有一些先天性疾病的，他后来觉得当被他治好的这些小朋友又得回到他原来的那个环境中去，他就觉得心里很难受。后来呢他就转型了，他也不做医生了，他成为一名就是服务于社区的这种儿童，就帮助儿童的志愿者吧，专门比如说帮助这些孤儿们找这个养父养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他觉得要从这个源头上去解决这个儿童的问题，这也是有理想的人。 对，真的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是的，无论你做什么。 对，没错。这两天网友乔物理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重庆的一个小区里爆发了一场对蚊大战，而大战的根源呢是小区里有些宠物狗出门没拴绳啊。怎么个大战法呢？啊，最开始啊说小区内各个电梯旁都出现了这样的一则温馨提示，标题当中呢特意写明是给养狗业主的，其中提到今晚过后再遇到有大狗扑我玩的啊，遇到直接打死。里面还特意强调了是没拴绳的大狗啊，因为扑孩子事件已经发生过2次在这个小区里，所以呢再次啊引发了警告啊。时隔一天呢，小区的铲屎官们就不乐意了呀，对吧，受到了威胁我肯定不乐意啊。然后他们也发出了一篇长文，说建议怕狗人士主动避开狗绕行，若受不了有狗环境可以考虑去住独栋别墅。 我觉得我站这个就是有孩子的这一对，我觉得这个养狗的这些这个 宠物的主人们也是虽然是据理力争吧，但是感觉他们的这个 很牵强， 有点站不住脚。 对，非常牵强。 嗯，然后还怼人家说你这个如果受不了狗的话，你去住独栋大别墅。 嗯， 那你没有想过你们家的这个小区也是一个公共空间。 对呀， 我不知道在重庆，比如说他这个养狗，尤其是养大型犬，有些什么样的规定？ 肯定都是有规定的， 也是有规定的。 对， 这大型犬确实有的时候如果是扑小朋友的话， 嗯， 很危险。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恶狗伤人的事件啊。还是很危险的。 对，然后不知道后边这个就是一开始嘛，就是我们给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个开头啊，不知道他们后边有没有这个继续在对战几轮。 嗯 啊，你说你这个啊，你要是受不了有狗环境，你去住这个多栋别墅，对吧？你想养大狗，想养更多的狗，那你自己去住多栋别墅好了。 对， 对吧？你自己活动的开，狗也活动的开。 是的， 对不对？啊。 哎，下面这条消息呢，也是我在微博上看到的哈，说前几天北京的周女士下班回家，遭到一个陌生男子尾随入室抢劫，结果周女士呢表现得特别镇静，而且诚恳，跟这名男子说：“你保证不会伤害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我转钱给你，你有钱就还，没钱就当姐帮你了。”随后呢，周女士用支付宝转给男子6500块钱，劝他离开。那目前呢，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控制，给这位镇静机智的小姐姐点赞。这个视频我也是看了，当时他是回家的时候，就是这个想要抢劫他的人跟着他，然后进门了之后，这个小姐姐就，我感觉她完全没有紧张的那个环节，她从一开始就是很淡定的，然后先是说大哥，我家有摄像头，我老公能看着，大哥你有什么困难啊？然后就邀请这位劫匪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 大哥喝什么茶？喝茶还是喝咖啡？ 两人促膝长谈。 哦， 促膝长谈，然后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啊， 然后这个大哥就说：“我确实过不下去了。” 啊， 然后他就说：“后来不是就是给他转了一些钱嘛？ 转点钱 啊，然后还那个让他做出了承诺啊。”这位小姐姐说：“你保证不会伤害我哦。”我不想把这个就是钱转给你之后，我还受到了人身的伤害。 对呀， 那样的话，我觉得我就不能信任你。 那叫撕票。 然后这个大哥就说：“我不会，我绝对不会的。” 嗯。 然后小姐姐还说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又是个戏精是吗？ 真的很想为这位小姐姐点赞哈。 对对对， 很有生活的智慧， 很有生活的智慧。但是呢，就是啊，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讲，无论遇到啊什么样的危机的状况啊，会威胁到自身的人身安全。然后真的是第一位，首先要镇定。不要慌， 要淡定， 要淡定啊！吵啊，闹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把这种能够化解的危险的处境，反而会计划。 是的，而且这个就是后来这个派出所也发了一条微博哈，就说这个小姐姐处理这个入室抢劫的方法，简直就是教科书一般。 没错。 为什么呢？因为她后来是通过支付宝给这位劫匪转的钱， 留下了， 大家也知道，留下了，对， 留下了踪迹， 留下了线索。 对， 那大家呢，如果有这种情况，千万别给现金，微信支付或支付宝都行。 对，没错。再说现在这大拿现金的都少了。 是的。 最后，我们的靠谱青年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网红产品啊，网红产品相信大家头脑当中都会有一些印象，什么网红奶茶呀，网红这，网红那呀，对吧？但是这些产品的背后有哪些真相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抖，这不什么什么抖，没说啊，这个网红产品其实还是有一些套路的。你就比方说套路一，就是你线上刷赞啊，你比方说这个你这个发一款产品，对吧？发一朋友圈，然后呢你有多少赞我就给你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这个据了解啊，说这个各个电商平台刷这个消费体验评价的是为了分为素人还有这个达人啊。素人呢这个人微言轻，只能撞撞场子啊，然后每个人呢还能分点钱，达人就号召力大了，一句顶一万句，这都得花钱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卖家也会雇一些水军。 对，没错，雇水军， 然后来帮他站台，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托。虽然我没用过你的产品，但是我也可以为你这个说些好话啊。 对， 而且要看我的这个资质，如果我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达人，对吧？那我如果说你这东西好，可能就有很多我的粉丝，我的流量被导流过来。 哎，对，没错。 所以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评价呀也不能都信。 然后你比方说还有一个套路，就是 虚构荣誉给自身谈价，给自身这个抬价， 嗯 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什么什么叫什么315什么保真荣誉标志啊，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消费者放心联盟单位啊， 嗯， 什么什么消费者保护协会下的啊什么什么这个可靠 打假工作委员会， 啊，可靠品牌， 嗯， 啊，就是类似有这些名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下啊，咱们去通过一些啊官网一些机构，我们去查一查啊， 嗯， 究竟有没有这些他所谓的这些牌子，这些权威的这个名头， 嗯， 我们了解一下。 嗯，套路三就是通过合成照片来虚假炫富。那记者也发现呢，大量标榜迅速暴富网文的主角常常缺少名姓，无从考察。另外呢，喜提车、喜提房这个系列的照片也大多是电脑合成的赝品， 嗯， 现在 PS 技术确实是太火爆了，太好用了， 对， 所以这个达人的评价也不一定要全信啊， 嗯， 得的什么荣誉也不一定能全信， 哎， 包括这个照片大家说有图有真相也不能全信， 哎，对， 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 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 嗯， 所以呢有多位专家就表示啊，除了要加强立法的法规，提升市场监督技术能力，加强处罚力度之外啊，消费者要保持对网红产品的一个理性的态度啊，特别是对一些直接食用或者是接触身体的化妆品、服装等等，要经过多方面的核实，避免遭受损害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嗯，我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的一个体验吧， 嗯， 啊，这个有一些网红产品，它是这个卖主哈，他会这个啊自己卖很多产品，那另外有一些呢，确实是明星。啊，他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使用心得， 嗯， 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种比较可信啊， 嗯， 后来发现明星们分享的这些平价产品其实他们自己都是不用的， 对对对，没错， 而他们真正用的东西可能我们这个一般人都用不起， 嗯， 所以还是要谨慎吧，面对大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推荐， 哎， 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对，大家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别跟风啊， 嗯， 别跟风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内容。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现在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第六项目管理分公司的李烈龙。烈龙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烈龙，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烈龙，我来自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第六项目管理高铁分公司，我是一名接触网工。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烈龙在工作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啊，比如说有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十大技能标兵啊，还有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十大技能标兵。在去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荣誉称号啊。从这些烈龙获得的荣誉来看，真的是在工作当中做出了很多很多的成绩。我们不着急一一的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因为我们的很多朋友呢都是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啊，很多都是青年朋友，他们对烈龙的工作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啊，因为可能大家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对互联网啊这样的一些前沿的领域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来，烈龙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自己的工作主要是都做些什么。 我的工作我先说一下吧，这个接受网工，所谓的接受网工是这个接受网是架设在这个铁路的上空。 铁路的上空， 对， 哦， 然后像电力机车供电的一种特殊的输电线路，也就是咱们平常所坐的高铁的上部，还有地铁的上部，都会距离这个铁路上面6米的位置有一排这个输电线路，我们主要是就是对这个线路进行施工、维修的一个技术工种， 哦， 这就是接触网工， 接触网工，哦， 对， 那听烈龙介绍的话，那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工种应该是好像非常非常专业、非常垂直的这样的一个工种。我只负责，比如说像高铁还有地铁的项目当中的这一部分工程， 对， 这一部分技术的任务， 对 啊。那这部分技术任务，比如说在高铁或者是说在地铁的这个整个工程当中，它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它的重要程度体现在哪儿？ 它的重要程度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因为你看咱们的高铁，咱们的地铁现在都是电力驱动， 电力驱动， 对，就是在上部，我们这个接触网是架设在上部以后，然后怎么样向这个电力机车供电， 哦， 它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构件，也是作为一个所有的这个供电系统当中唯一的一个构件而存在的， 哦，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环节， 对 啊，非常重要， 对， 重中之重，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不过电的话是都不会走的， 对， 对不对？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理解， 对 啊，对，哎，烈龙工作现在有多少年的时间？ 我是2006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哦，13年的时间了， 啊，是，然后一直在这个在这个工种上，然后我一开始就是在这个工种，然后现在一直做了13年。 对， 啊，好，来，那我们现在来，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开始我们的这个昨天、今天和明天。然后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列龙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列龙小的时候呢，列龙是河北人， 对， 啊，河北人。小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在小的是、我在家里边是个独生子， 嗯， 在小里边基本上，所有的家务活啊，还是农村活啊，都是我自己来干。从小就比较喜欢锻炼， 嗯， 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吧，学习成绩也算是可以，但是后来就是为了早一点参加工作嘛， 嗯、 就没有上高中，然后直接是去的这个技校。 嗯， 从技校是2004年开始接触这个咱们这个接触网。 嗯， 然后到2006年毕业，然后学习了2年时间。 嗯， 然后就开始参加工作了。 嗯， 刚开始参加工作，说实在的，跟这个书本上理解的这个 跟在学校的时候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对 啊， 因为一线的是我属于一线施工单位。严寒酷暑，甚至雨雪都经历过。 但是这个是在之前学校的时候 根本 啊，那之前就是比如说我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然后这个是也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工种，然后选择就等于说我们选择什么专业，我选择这个工种，然后我就职工这个方向， 对 啊，然后开始进行他的学习， 对 啊。那么当初这个选择这个工种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偶然的机会吗？还是比如说经过慎重的一些思考，或者说什么样的考虑，然后选择这方面？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有学长，然后是跟我一块儿，也是我的发小吧，他们接触过这个。因为当时是在2004年嘛，他们在已经参加工作了，基本上，然后他的收入就是说在我们那块，在我的所有的朋友圈里面 挣得不少啊。 然后就是说我就是说，咦，人家能挣那么多，是不是咱去上这个学出来以后也能挣那么多 啊？ 所以说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就直接去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想，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一个能吃苦的孩子， 对吧？ 我也很能干活啊，对吧？我学习也不差呀，对吧？然后这师兄，然后你们这个学了这项技能，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这个拿的工资不低，然后我以后我也能，然后所以就坚定了，从信心上坚定了之后，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开始了这个学习。 对 啊，那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吗？ 基本上就是像天书一样。 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像天书一样， 因为以前没接触过 啊， 一个是从课本上一拿过来一看，这所有的线线条条的，它要从好多方面，一个是空间力学，也还有一个就是个电气工程这方面，什么机械制图啦，好多都应用到，因为在这个专业当中，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里边，基本上都是应用到这个东西的。 没错， 然后后来你没办法，既然选择了，就坚持吧。学校里每天也是一直认认真真的，一直这个学习吧。后来在2006年6月的时候，然后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工种啊，就国家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职业评定，叫中级工。 中级工， 对。然后我就考完这个中级工，然后正好赶上咱们电话局来我们学校招工，就进入了咱们这个电话局 啊。然后那个时候是从老家来到了北京。 不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是在、 啊、 因为我是一直在外地跑 啊， 有的时候在河北，有的时候也可能在山东，有的时候可能去别的地方。第一次是，我记得第一次是2006年6月份，然后到那个河北的唐山，是参加咱们国家的这个迁安到曹妃甸的这条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在这儿工作了2年嘛，大概，然后又到这个，咱们河北衡水这块儿是京九铁路，然后 京九铁路， 对，然后再到2010年呢，咱们的京沪高铁。 这个是还没有来到北京工作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 对 啊，就那个时候其实然后也已经开始有一线的实践，然后参与到工程的这个建设当中。 对， 那后来呢？后来比如说这个真的来到北京之后，觉得北京的这个工作生活和之前会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也会经过一个适应的阶段吗？ 来到北京的时候也是 因为刚开始吧，我是一线的员工， 嗯， 一线员工倒是在北京也好是不熟悉 啊， 我还是比较适合的那种，就是在一线跟我的同事们， 嗯， 然后每天出去，然后测量回来预算， 嗯， 然后预配这些工序，然后施工一些组织这块儿， 嗯， 然后后来就是现在还是老往一线上跑， 嗯， 一直在一线，现在就是在安徽亳州在那块儿， 嗯，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工种，然后也是要随着工程在哪儿，然后我的工作环境， 对对， 我的工作地点就要在哪儿。 对 啊，那一年当中有大概多少时间是在外地，在工程上？ 基本上一年四季全在外， 一年四季 也就是赶上 啊， 上公司开会啊，开一些什么比较重要的会啊，然后才回来的时候。 哦，谢谢烈龙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那就是来到北京之后那个。也同样，其实还是，只不过那个我这个公司的总公司在北京，然后我的很多工作地点都是在外地。 对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方说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然后我是接到这个新的一项工程任务的时候，然后我都需要做什么，从头到尾各个环节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嗯，好的，那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 嗯 嗯，从2017年12月吧，我新参与的这个商航高铁，然后前期进场我需要做这个现场的调查， 嗯， 然后跟所有的这个站前单位的对接，包括技术资料，然后包括他的对我所有的施工的预留接口， 嗯，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施工组织、施工技术标准，还有。包括一个后续的，如果说我们的工人们来了， 嗯， 然后要对他们进行作业指导书， 嗯， 然后进行对他们讲解，对他们进行技术交底儿， 嗯， 等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工程资料，就比方说这个内页资料，工程台账啦，还有这个其他方面的签到了，学习签到，安全，主要是安全方面的讲解， 嗯， 要注意哪些， 嗯， 然后这些所有的都要编辑成册， 嗯， 一一编辑成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新项目的时候，有可能说是跟前一个项目的这个材料设备啊不一样，我要重新的进行选购，重新的进行提报 啊，有一个匹配的一个问题， 对，必须对应这个跟人家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人家的技术标准，按照人家的技术要求来进行这个统一的采购， 嗯， 然后进行统一的这个分配， 嗯，这还都是一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一个前期的工作， 对， 哦，那比如说前期的工作，然后我都完成了之后，然后我的团队，然后现在也都构建好之后，然后就是我们真进入到实地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测量，然后就去开始下一个环节。 对对对 啊，那下一个环节我们就还是需要做什么？ 下个环节就是基本上就是监督， 监督， 对 啊， 我们的一线 监督施工， 对，我们的一线施工人员来了以后，我们不可能每天都是坐在办公室，我们要到一线去，每天都要盯岗看检查，我们对这个员工们所有的施工是不是符合标准，因为现在基本上到了炎热的夏天了，你如果不看他不检查他，万一他给就是说这个施工环节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会影响后续的工程进展，还有个这个严重的话会影响这个施工的这个质量，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到现场去这个检查验收， 然后这是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实施的环节， 对， 然后当工程这个完工了之后，我们还不会比如说有没有一个这个反检然后检测这样的一个流程， 当然有这个，在工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叫联调联试 啊，联调联试， 这个所谓的联调联试呢，就是说所有的工程施工完了，然后现在这个线路上开始运行列车，但是这个列车上是没有乘客的，要运行至少要3个月，来回的检测这个我们的设备，包括站前的这个铁路的这个设备，还有我们的接触网的这些，还有这个牵引供电其他方面的设备，进行检测，检测3个月以后，发现中的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才能交付，这个建设单位，然后开始就是正式的开通运营， 就是也是，然后贯穿到一项工程的全部从始至终， 对， 都需要贯穿，啊， 那就是其实像丽龙提到了，就是你的工作的原因，就是也需要一年很多的时间都在外地跑。那么都在外地跑的话，其实这本身就是一项对这个工作来讲，本身就是一项我觉得辛苦的部分之一啊。因为可能在外奔波就很辛苦，可能比如说对家人啊就会聚少离多，然后呢也会比方说，因为我们在户外施工，可能严寒酷暑这两个季节可能是比较难挨的， 对 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体会，一些感受。 给我的感受吧，就是这么多年过来，也坚持过来了， 也习惯了。啊，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领导跟我们一样，也是同甘共苦。我们的一线施工队在这个线路上饱受这个严寒或者酷暑，但是我们的领导也同样，他会及时的给我们就是现场的去慰问，然后给我们发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用品啊，这之类的，对我们的关怀，这个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是特别特别周到的。然后我们心里边，包括我，包括我们一线的这个工友，心里边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说工作这个环境来说，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影响不是很大了。 影响不是很大， 对。 哎，那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那刚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那开始投入到一项工程当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新人。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技术工种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老师傅带徒弟，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然后把老师傅呢很多的这个工程量积累上的经验，然后传给我们的这样一些年轻人，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工种当中体现的那种执着，然后体现的严谨那种工匠精神传给年轻人，这个会有没有？ 这个有。这个从我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有。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是从2008年，那当时我还是一个接触网工，因为刚开始参加工作也就是两年吧，对这个线路上好多的这个设备啊什么的操作起来也不熟悉，因为当时是2008年12月份的时候好像是，然后在这个线路上有一个施工项目叫挽臂跳线的安装，这个项目啊，我当时比较手生，你看别的老师傅们一天啊能做八九组，这是最少的，然后我刚开始也只能做3-4组，而且做的还是不美观。从这个质量上面，从这个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后续的验收啊，是过不去。后来这个老师傅们就主动的找到我，就说小李，你不要那么着急，你慢慢做，等我把我手里边的这个做完以后，我再来教你。结果我当时对这个东西啊，反正也是挺上心，说别人能做好，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好啊？然后这个老师傅也特别对我用心，然后每天他做完他的以后，他就过来主动的来帮我。两天以后，我能把我这4组全部完成，然后第3天、第4天，我说老师傅你不用管了，我自己来做，我自己来探索这个东西吧。他又给我讲了一遍这所有的工序当中所要发生的哪些问题，他又给我一一的讲解。结果6天以后。我也能做8-9组 哦。 1个月以后，我们做的跳线的质量，还有做跳线的这个做这个工序的速度，在我们这个当时的一个施工班组，我们当时有30多个人 啊， 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的。 有没有一种就是听老师傅一席话，胜读10年书的感觉？ 对对对 啊， 他当时 都是干货。 对，他当时我在上边做，然后他在下边指导，说你到了这儿了，到了这个步骤了，你该怎么怎么；到那个步骤了，你该怎么怎么。我把他所有的讲的这些啊，熟记就是记在脑子里边。我说我就得要跟你比比，我得要超过你。结果这个老师傅到最后，行，下回我再也不教你了。开玩笑。 对对，老师傅也挺幽默的，怕这个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对，但是从列龙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例子当中，然后能看出来，就是在我们行业当中还是有非常良好的这种这个传帮带啊，这种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老师傅们呢也非常乐于把这个多年的工作经验然后传授给年轻人，然后而且呢传授的是给列龙，然后一不服输的年轻人，对吧？像列龙刚刚提到的，那我以后也得像老师傅一样，对吧？我还得尽快的，然后我能上手干，我说甚至师傅我得超过你， 对吧？其实那个时候老师傅看到，如果说有这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冲劲儿的学习能力的年轻人，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对， 那是对我们的行业，我们对于我们的业务一个发展，一个壮大。 对 对, 对 啊，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嗯，那后来后来逐渐然后熟悉的，然后没有问题之后，然后后来开始自己开始做了之后，后来开始有这个逐渐的开始带团队，是吗？ 对， 嗯， 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2009年5月份、 嗯， 然后因为这个单位工程的扩建， 嗯， 然后我就从一名普通的接收网工， 嗯， 然后调成了这个工班组的一名技术员， 嗯， 这个技术员啊，在一线施工当中呢是特别重要的一员，这个每天的施工的技术、施工的质量，然后施工组织，还有施工进度，还有这个设备材料的提报，都需要这个技术员才来采购。 嗯， 在2010年的时候吧，我到的这个京沪高铁。 京沪高铁， 对，京沪高铁刚开始参加的时候啊，我们集团公司啊组织了一个，基本上是全线从北京到上海所有的施工，关于四电的这块的接触网，还有电力变电啊这块的这个施工一线的领导们，然后主干们， 嗯， 在北京的北方工业大学，我记得是当时。 嗯， 然后组织了一个多月的这个培训班，我当时作为唯一的一名劳务派遣工，因为当时那时候还不是职工， 嗯， 其他的人员们全都是正式职工， 嗯嗯， 因为当时我心里边在想，哎呀，领导太器重我了，我说不能给领导这个抹黑，还要努力的学习， 嗯， 然后到一个月以后，在那个就是我们培训完以后有一个考试测评， 嗯， 因为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是第三，不是第三名就是第四名，这么长时间也忘了。 嗯嗯嗯，但是作为当时的那样的一个身份来讲， 对对对， 取得的这样的成绩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嗯， 从2010年到刚等于说是刚开始参加工作4年， 嗯， 就委以重任，哇，就真是心里边特别激动。 嗯嗯， 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对这个工作啊是特别的上心。 嗯嗯， 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就是从技术员。然后直接调任到一个班施工班组的一个工班长，就主要负责一个这一段，比方说那是在合福高铁， 嗯， 合福高铁主要是最长的一个隧道叫北山隧道， 嗯， 主要是负责这个隧道，这个隧道长10公里， 嗯， 主要是这个隧道的这个里边的接收网施工， 嗯， 到了2015年7月份的时候吧， 嗯， 然后也因为人事调动， 嗯， 就升到了一个施工一线接收网作业队的队技术主管， 嗯，技术主管， 嗯嗯，然后到2017年， 嗯， 这一年当中，我参与了5条线的建设，其中有2条高铁，还有3条普线。 哦， 从咱们天津滨海这个京津城际延伸线，然后到这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通霍线，再到湖南的益阳的市长线， 嗯。 然后又回到咱们北京，北京是京广线，是咱们北京西站到这个良乡站， 嗯， 这个线路的改造， 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对， 嗯， 是现在怎么说，感觉是底下这一年当中，确实觉得是自己学的特别特别多。 嗯， 因为每条线跟每条线的技这个施工技术啦什么的，嗯，都不一样。 嗯嗯，而且也能够从中感受到自豪，因为我作为一名建设者，我是在脚踏实地、切切实实的为国家、为社会，然后出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 啊，然后而且能看到，比如说我们一条高铁，然后从开始规划，然后到成型，逐渐的运行，然后乘客，然后一批一批的从一个地方把他们安全平稳的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种我觉得那种自豪感，可能真的只有你们作为切身的 建设者 才能够体会。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特别的，也会特别的自豪？比如说那个说，哎，我今天坐哪条线回家，呵呵，那是我们建的。 对， 是不是那种？ 在火车上坐的时候，对面 啊， 有时候碰见一个同事，他在探讨，哎，这高铁是跑了多少速度啊？打个比方，就是以前我坐京沪高铁的时候来北京开会，干什么？他说这个现在人跑到300多了，然后我正好赶到他坐的对面， 嗯， 然后这老师傅就说，这条线是我建的，这个最高的时候能跑到380，这现在跑350还差点， 还差点，还能再跑跑。 对， 啊， 当时老师傅很惊讶，说，哦，这是你们建的，对， 当时一听跟他一谈话的时候，就感觉心里边那种自豪，哎呀，特别 油然而生的， 从内心里发自， 对，那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对， 对。那个后来作为管理者之后，因为从一个这个单一的这个技术工种的时候，然后可能我现在要审慎全局，然后我要把握这个一整段工程的时候，那么这个角色的转变的时候，自己是怎么做了一个很好的转变？因为他还是对自己的能力啊各个方面的都还是有要求的，要自己要提升。 我感觉就是从还是学习。 学习， 对， 嗯， 要谦虚谨慎的学习，这是我们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傅告诉我的，说你不论你在哪个职位，无论你在哪个位置，学习是你的第一步，因为人们只有从这个学习中才能成长，然后我紧接他的话，无论是我从技术员，然后到这个工班长，再到后来的技术主管，一直在学习中成长，主要就是学习。 一直在学习， 对， 然后 包括后来参加这个中国中铁的这个技能大赛，也是， 其实比赛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对， 然后会跟其他的很多同事啊、工友啊，然后我们一起交流学习，然后在这个比拼干劲的过程当中，然后能达到一个就是不知不觉的就会感觉自己提升的那样的一个 对 一个效果。 就是说这次比赛，就是去年的这个技能大赛，我感觉就是最后的输赢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其他各个专业的这个选手的这个切磋过程当中，你学习到了他的优点，然后你找到了自己的这个不足，从中收获的经验与知识，这是我最宝贵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让自己能够受用终身的。 对对 啊，荣誉可能只属于过去。 对，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是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第六项目管理分公司李烈龙。来，烈龙再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第六项目管理高铁分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一名接受网工。 在上半个时段呢，烈龙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介绍了烈龙的工作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工作当中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也现在成为了一名技术主管啊。在去年的技能大赛当中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在那次大赛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以去讲，然后烈龙来这个印象深刻的在比赛当中一些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我去年参加的是这个中国中铁组织的中国中铁首届员工职业技能大赛第十六届青年技能大赛，然后接受网大赛。当时 这个全称， 对，这是全称比较多。然后当时我是去年六月初的时候，然后接到单位的通知，然后说让我去参加公司的选拔，为最后代表这个中铁电话局参加这个大赛，作为一个集训的选手，因为当时我到底是谁上场还不一定呢，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是六月五号报的到，到那报到以后。我们这个大概算了一下吧，就是我们当时从其他各个分公司然后组建过来的有好多人，大概有30多个。我们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理论培训，然后是大概是25天。25天基本上是3天一考试 哦， 然后到25天以后是基本上考8次，最终的8次比赛的这个8次这个考试的这个总成绩排名前15的进入下一轮。 啊，这个那听起来的话，这个赛制还是，既紧张应该叫又残酷。 对，这是刚开始的集训比赛，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组织，因为到最后参加大赛的都必须是择优而定的嘛。 对， 然后就是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话。就是我们大概有15个人，我们15个人，第二阶段增加了10座项目，就是我们这个论我们自己自身的操作技能，主要是练习体能，还有操作水平这一块儿，然后这个7月份是考了 基本上我印象当中是三天一考，三天一考理论知识， 嗯， 然后四天一考这个实作知识， 嗯， 到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了十个人， 啊， 又淘汰了五个人，这是第二阶段，然后到进入到第三阶段啊， 嗯， 第三阶段呢，嗯，这个理论的知识还有实作的知识都紧凑了。 嗯， 因为临近比赛了嘛， 嗯， 然后教练组还有导师们， 嗯， 对我们的要求也特别苛刻了， 嗯， 然后整个八月份也是考了很多次，到最后的时候， 嗯， 我们就剩下那六个人， 啊， 我是以第四名，最终的第四名，然后进入到最后一轮，嗯，九月初到我们九月二十一号参加比赛还有二十多天， 嗯， 因为当中这二十多天啊，也没有确定我们六个人当中是谁在上场。然后我们还在集训， 嗯， 还在培训。 嗯， 嗯，到最后九月二十一号，我们导师、我们教练团队就是定的话，我是以总成绩第四名，就是我们集训组的总成绩第四名， 嗯嗯， 然后代表中铁电话局来参加这个大赛。 嗯， 嗯，在九月二十一号下午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就会同其他局，就是其他，比方说中铁一局还是二局，其他。 嗯嗯， 只要是中铁电话局的这个只要是这个中国中铁的这个其他的局级公司，大概是48名，对，48名选手，这是最终的比赛名额。 嗯 嗯，然后那天下午，然后我们考的理论知识的比赛，嗯，理论知识发现那个当时的那个考试规格基本上快跟这个高考一样了。然后我坐到那个考场里边，四周全是摄像机，心里边特别紧张，你知道吗？ 但是我还觉得就是你们这个就是，然后选拔比赛的这个周期啊，然后我就刚才在听这个七月干什么，八月干什么，九月干什么，对吧？那这个你可能这段时间，然后这个比如说一届奥运会，然后世界杯可能都踢完了，然后你们还在比赛， 对对， 啊， 基本上都是那个九月二十一号考完了理论以后，接下来有三天的实作。 嗯， 就是48名选手轮番上场，轮番较量， 嗯， 再考这个实作项目， 嗯， 我们分配的基本上是每天考一个实作项目， 啊， 然后到最后是9月24号，我们比了9月24号上午我们最后一个团队项目比赛完成以后， 嗯， 然后中午的时候，心里边也就是豁然，也就是释放了，比赛完成了， 嗯， 因为当时我做完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吧，我有点紧张。我是第一个上场的，难免就是有一些小的差错。 对 对。 然后我的教练下来就是安慰我，就说没事儿，你主要的项目做完了，然后失分的这些细节啊不是很多，说不要那么太在意。 嗯。 后来我听他这么给我开导了半天，然后后来我做一做其他项目的时候，心里边也就没有紧张那个劲儿了，就是跟平常练习一样，就是一直到比赛最后一直都是这个心态，就当上去练一把。就是按照他的意思，就是说考试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嗯， 只要你把你平常练习的完全的发挥出来，一点不留的展现给裁判， 嗯， 展现给其他选手， 嗯， 然后9月24号中午的时候，嗯，我在我们这个宿舍里休息，然后这个我们教练找到我说你是第四，我说行了，可以了，第四名也行， 嗯， 然后他待了一会儿，看了我一会儿，就说不跟你开玩笑了，你是第一名 哦。 然后他就说，这个教练啊，平常给我们开玩笑的机会啊很多 啊， 我根本就没有当回事，我以为他一直在跟我开玩笑。 嗯嗯， 就过了一会儿，我们另一个教练，我们的领队 啊， 然后告诉我进来找到我，就说，你是第一名， 嗯， 是大赛的组委会告诉我的，让你提前准备一个发言稿。 对， 我到这会儿我才知道 啊， 这是真的 啊。当时有想过这个比赛的结果吗？ 没有，因为 完全没有想过。 从这个就是我的实作项目下来以后啊， 嗯， 因为我心里边自己也清楚，因为我也有失误， 嗯， 说可能会最好也就是3-4名， 嗯嗯嗯， 这是自己心里边的这个 嗯， 结果没想到后续的， 嗯， 正常的发挥，一点不紧张， 嗯， 结果每后边的项目全都是高分， 嗯， 让一项拉开了，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什么， 嗯。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对自己可能要求有一些高，然后要求有一些完美， 对对对对对， 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失误， 心里边压力太大，因为我背后代表的是中铁电话局几万名员工， 嗯， 所以说心里边压力特别特别什么， 在赛前的时候，在赛前的时候，我们教练还给我们找了一个在那个我们当时的衡水，在衡水比赛赛，在衡水学院找的心理学的导师们 啊， 给我们上了半天的课， 上了半天心理课， 就是为了怎样缓解自己的压力。 嗯， 结果到最后，我们几个，我们四个选手都或多或少的没有完全的放开， 嗯， 多多少少的都有点紧张， 嗯。其实这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都是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最后呢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第一名。然后你刚刚说这个教练，然后那个时候也跟你说让你准备一段这个获奖感言啊，就那个时候我相信在，然后无论是面对这个领导啊、师傅啊、裁判呐、啊，还有就是同场竞技的选手，我觉得那个时候拿了第一名心里应该是非常非常感慨的。我想知道你那个时候说了什么。 那个时候 啊， 那时候光剩下激动了， 只剩下激动了，就是准备的我 准备的都忘了， 也忘了啊。 当时那我们教练找到我说，你随便说两句就行。我说我随便我也说不上来， 那就可能上去之后就是可能只剩感谢，谢谢这个，然后谢谢那个， 对， 全都是需要感谢。 谢完以后，大赛组委会宣布成绩以后，然后下一个环节就是获奖选手上台发言 啊。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就上去以后就讲两句，我说感谢我的教练组，感谢我的领导。 嗯， 妈呀，自己激动的在那儿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啊。对，可能这个心态然后情绪平稳下来之后，更多的可能会有私下的一个交流，然后 对 私下的一个发自肺腑的一个感谢。嗯、 对， 然后那种状态是可以想象的啊。不过最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嗯，然后也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么多年对自己的要求还有努力，然后是没有白费的啊。 对， 就像烈龙刚刚说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然后有在内蒙，然后后来又到南方，然后后来又回到北京，然后就是一年365天几乎都是在外面跑，然后项目在哪儿我人就要在哪儿，然后也建设了也见证了很多的我们国家这个高铁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作为一个建设者是非常自豪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不同的项目的过程当中，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故事，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然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2014年合福高铁、安徽段，我当时这个作为一个工班长，就是刚才上一段时间我说的，就接收到这个北上隧道，因为隧道里面啊要安装一个隧道吊柱，这个吊柱啊通俗一点讲就是把一个重200多公斤的一个钢管要安装到距离地面9米的隧道顶部。 哦， 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叫吊柱安装。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我们每天，我作为一个工班长，我作为一个现场施工第一责任人，然后每天分给我的各个小组多少多少工作量，让他们要求他们多少多少完成。我们每天下来装这个东西最多的一次，就是前期刚开始进场，刚开始这个参与这个项目是每天基本上就能完成4个，然后别的这个施工队伍，我别的相邻的这个工地的工友们，然后告诉我他们每天就是完成12个 啊。 然后我们每天就是4、5个老是这么飘着，2、3天以后啊，我们上级领导也找我，因为同样的人为什么人家能装那么多，为什么你就装的这么少。 嗯， 然后我就把我的所有弟兄们，所有工班弟兄们，工班有20多个人，聚到一块儿，大家一块儿来探讨这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人家别的施工队伍能装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自己装这么点儿。然后大家各抒己见，然后就说有说这个的，有说那的。后来我们总结，就是这个在环节每个环节找出了两个比较困难的环节，最主要影响我们施工的一个就是这个材料的吊装，一个是在这个上部的安装。后来啊，我就找我们这个我的副工长们，我的技术员们，然后我们底下的小组长们，就让他们给我们大伙坐一块儿，就是探讨怎样才能把这几个小问题解决了。 对， 然后第二天我作为这个工班长，然后早点名的时候，然后就把我们昨天晚上 研究出来一套方案，就是讲给了大家听，就是说，比方说，这个设备在提调的过程当中，一般的都是人力，我现在改成机械，然后在上班工作平台比较窄，一般的是侧面，我现在给它改成，我增加工作平台在这个隧道顶部，给它增加工作平台，就是改进了这么两个方面，然后当天我们下来是完成了36组，比这个别的工点儿，然后整整多出了3倍，然后我的那个领导啊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在谎报工作量？我说我没有 啊。对，要不你就是一开始没好好干。 对，就是反正也是我干的好了，也是挨一顿训。当时你是不是当时没好好干？就是你刚才说的意思。我说没有，要不这样吧，明天您亲自过来看一下，检验一下我们。他说行。我说你要是真要是这么多，是不是得给我们点奖励什么的？他说行。 对，得给兄弟们谋份福利。 对， 嗯， 因为当时在那个隧道里面特别长，进去以后一进去就是一天。 那个隧道那一段隧道大概有几公里？ 10公里 。 从这头走到那头要2.5个半小时 啊！ 我们基本上进去就是一天，在那施工了半年，在那里边。 哦。 然后第二天他来了以后，他中午来的时候，我就说走吧，我们一会儿进去看看。 嗯。 然后当时我们进去以后，他一看，当时那天上午是中了18组。进去以后他确实是，你们有什么方法？然后我就跟他告诉他，我说我们怎么改进。然后后来他下来以后，我又把他送出隧道，所以说送出这个下来以后，又找到他，我说你昨天晚上那话是不是该营业了？二话没说，从钱包里 啊， 好像是给了我们点钱，就是说行了，这两天我请这个弟兄们吃这个红烧肉 啊。 我说行，我们认了。后来就是回头说，把你们这个施工方案呀，这个整个施工过程啊，写一份这个详细的报告， 做一个大家的学习和推广。 对，然后咱们尽量的做到全线来推广。 嗯， 然后后来回来下来以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整理一下发给他了。 嗯， 但是确确实实，因为当时我那个隧道是整个安徽整个合肥县最长的。 嗯，对， 别的这个隧道也就几公里。然后吊装这个东西，吊装这个设备，跟我当时这个隧道比，我们是提前一个月完成的，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 这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因为我带着我们的这一帮弟兄们出名了，在全县， 真的特别棒，但是刚刚列龙提到就是，10公里的长度，半年的时间，然后全天都得在里边。 对 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冬季还是比如说这个 夏季 5-6月份的时候，那其实，在我们施工的时候，然后我们也需要穿我们的工服，然后戴安全帽。 对，这必须的 啊。然后这个在隧道里那个时候，因为它隧道比较长，它的通风可能它不会特别的， 有这个设备， 有这个通风的设备，但是 里边因为里边啊，不光我们。这个接触网公司的还有其他专业的，也在里边抢工期，也在施工。 我们再说的直观一点，那个时候就是隧道里的温度大概会有多少度？ 那个里边常年是17度，永远不会变。 哦，常年是17度。 对 啊，它还是啊，不会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个特别的炎热，是吧？ 没有。 哦， 那是在大山的底部。 啊，在大山的底部。 对。 哦，对，因为我前段时间，然后因为我是这个。在河北，然后有一段这个高速，我穿隧道，那个还是跟这我们这个高铁的还是属于不太一样。 对 啊，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克服了技术难题，然后做了推广，也让我们的这个队伍出了名，带着兄弟们吃上了肉。 啊， 虽然说有困难，但是还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其实作为一名这个一线的建设者，然后列龙这么多年12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很多条我们的高铁线上都有你们的身影，然后都挥洒过你们的汗水，然后其实大家也都有切身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我们的铁路，然后一步一步的线路变得越来越广，覆盖的越来越全面，然后速度也越来越快，然后我们乘坐的体验舒适感也越来越好， 那么列龙作为一个专业的建设者，来给我们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近些年我们国家这个高铁建设的主要的发展的成就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近些来咱们国家吧，就是从2010年完成的这个京沪高铁，因为当时这是民族工程， 对， 因为当时这是全中，就是全国投资最大、运营里程最长的一条高铁。 对， 从那以后，然后咱们国家又先后修建了，第一条就是沿海高铁，就是哈尔滨到大连叫哈大高铁，到后来的这个最长的北京到广州的京广高铁，以及后来的这个上海到昆明的高铁，再到后来的这所有的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 对， 基本上都有我们这个电话局的身影。 然后大家直观的体验，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速度越来越快，然后里程越来越长， 里程越来越长，乘坐的也非常舒适，就给我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真的是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 对， 带来很多的方便。然后那个今天列龙，然后也作为这个高铁的建设者之一，然后让我们知道了你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然后你们付出的很多的辛劳。然后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各行各业可能离不开的一个词语就是科技啊，就是我们在就是具体的工作测量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科技对我们的工作施工帮助大吗？ 这是相当巨大的 啊，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测量设备包括我们的检测设备都是咱们国家最高配的，打个比方，我们的这个 很多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对，基本上这个所有的测量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我们的检测车，我们的高铁检测车，就是我们所有的接收网施工完成以后，还有一个检测车，它每天在运行当中，在运行这个轨道上，这个检测车一过，包括对我们接收网的数据，包括对这个站前钢轨路基的数据，都能一一的在电脑上显示出来。而且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像以前我们自己都是像老早以前就是2009年还有2010年那会儿，直接都是拿这个核尺 啊 在量这个钢轨，以钢轨为基准量这些所有的其他方面的参数。到目前来说，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激光测量仪，来进行所有的数据的采集，就是全站仪、激光测量仪还有经纬仪这些来进行。 对，那随着就是也会有一个在我们施工方面的一个大数据， 对 啊，那么以前可能的数据都是比如说甚至还会原始到比如说手写然后记录保存，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数据这个载入之后，而且它还会应该会有一个比如说更全面的对工程的一个分析，包括一些对比横向纵向都会对我们的施工产生很多很多的帮助。 对 啊，这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和力量。然后我还是想问列龙这个一个问题，就是真的作为建设者，然后看到这么多年的这个铁路的发展，然后自己的努力，像比如说这个除了我能跟朋友们说这是我们建的，然后跟很多陌生人说这段是我们的施工的工程，然后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然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心情，心得或者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今天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年轻朋友们。 我想说的吧，就是我工作了13年的一个感受吧。就是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比较苦，也是比较累。严寒酷暑、雨雪都经历过。工作也不稳定。离家也远。确实当时也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但是吧，从我参建的第一条铁路，就电话铁路开通以后，然后到这个后来的京沪高铁、沪宁高铁，然后这个这所有的高铁，是我参建的所有的高铁，当你看到乘客们安全舒适的，就是刚才您说那样，快速的运行在这个铁路上，心里边那种自豪的成就感，是无法比拟的。然后这个兴趣爱好啊，不是说是 是他是兴趣爱好是一点点慢慢的这个累积的。 嗯， 我当时也是对这个不是什么太在乎， 嗯， 但是后来深入的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的累积， 嗯， 就是发展到现在， 嗯嗯嗯，然后也是有自己的很多的成长。 对，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咱们当代青年，尤其是像这种施工一线的青年来说， 嗯， 现在咱们应该保持一个，始终要保持一个谦身谨慎的学习态度。 嗯， 多向老师傅们学习。 嗯嗯， 这是自身。 嗯， 然后咱们要有一个团结协作的精神。 嗯， 因为团结就是力量。 对， 发现任何问题，就像刚开始我讲的我那个小例子， 嗯， 我当时我自己肯定没有说是能想到这么多，但完全就是我们一个团队来运作， 嗯， 来思考， 嗯嗯， 团结的力量是无限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团结协作。 嗯，好的，再次感谢烈龙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了解了在很多的背后大家看不到的默默付出的高铁建设者们，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嗯，真的非常棒，很了不起。然后也借我们的节目跟烈龙，还有就是像所有烈龙一样，我们的这个为高铁事业做出贡献，奉献自己力量，奉献青春的兄弟姐妹们，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你们真棒。再次感谢烈龙，感谢烈龙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明天早晨8点钟青年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活力 Music 课。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改善。